宝宝洗澡。妈妈叫宝宝洗澡，爸爸说：“ 水是烫的，我不洗。” 妈妈往澡盆里掺了点冷水，宝宝又说：“ 水是凉的，我不洗。” 哈哈哈，嘻嘻，洗完澡做游戏。咦，这是谁在唱歌呀？啊，是小白象来了。小白象慢吞吞地走着，鼻子吹着口琴，嘴里唱着歌。妈妈说：“小白象，小白象，你把口琴借给我的宝宝吹一吹好吗？”“ 不，不。” 小白象摇摇长鼻子，慢吞吞地说：“ 宝宝不洗澡，多脏呀，会把我的口琴弄脏的。” 妈妈说：“那么让我的宝宝骑在你的背上，你带他上街玩去，好吗？”“ 不，不。” 小白象拍拍大耳朵，慢吞吞地说：“ 宝宝不洗澡，多脏呀，会把我的身子弄脏的。” 小白象又吹起口琴，唱起歌，转过身子，慢吞吞地走了。宝宝急得大哭大叫：“ 我要小白象，我要小白象。” 小白象回过头来一瞧，嘿，宝宝正往澡盆里爬呢，笑着说：“ 宝宝，宝宝，我来帮你洗。” 小白象走到澡盆跟前，长鼻子放下口琴，往澡盆里一伸，吸了好多好多水，对准宝宝哗啦哗啦地喷。宝宝拍着手说：“ 下雨了，下雨了。” 雨下在宝宝头上，把宝宝的头发洗干净了。雨下在宝宝的脖子上，把宝宝的脖子洗干净了。小白象还用长鼻子轻轻地在宝宝的背上擦呀擦，擦的宝宝咯咯咯咯笑起来， 叫着：“真开心，真开心。” 哗啦哗啦，长鼻子下的雨淋到哪儿哪儿就干净了。宝宝高高兴兴洗完了澡，小白象用长鼻子在宝宝身上闻了闻，说：“ 嗯，香喷喷，香喷喷。” 妈妈问小白象：“现在你肯把口琴借给我的宝宝了吗？”小白象用长鼻子捡起口琴递给宝宝说：“ 吹吧，吹吧。” 妈妈又问小白象：“现在能让我的宝宝骑在你的背上了吗？”小白象点点头，拍拍耳朵说：“ 骑吧，骑吧。” 宝宝一跳，跳到小白象的背上，呜哩呜哩地吹着口琴。小白象慢吞吞地走着，一边唱着歌：“ 哈哈哈，嘻嘻嘻，洗了澡，做游戏。”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